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如果我没记错，我们是不是没有介绍过智利的诗人呢？ 可以讲是没有介绍过，但亦都可以讲我们提到过很多次智利诗人。 嗯， 聂鲁达就是智利 的。 是、哦、我们成日都提聂鲁达，聂鲁达即是过去一个世纪几乎最伟大的一个南美诗人啦，同埋爱情诗好震撼啦，大家都知啦。咁其实智利诗人呢仲有一次嚟过香港，就唔系今集介绍呢个智利诗人，系佢嘅一个好朋友叫卢尔嘅，就系、是、前两年呢嚟香港嘅时候呢，佢就带一首诗嚟香港。咁我写一首长诗叫《大海》。咁点解我要提到呢个人呢？唔单止系都系智利诗人啦，仲有关系佢同呢个罗哈斯都有，仲有关系同佢啲诗有关系。 即系我哋今集要介绍嘅诗人。 今集介绍呢位呢就贡萨洛·罗哈斯啦，咁都系智利好重要嘅诗人啦，而且呢佢有一个身份好特别，佢都系一个流亡者。咁、我头先提有两个诗人啦，一个聂鲁达，大家知道聂鲁达曾经流亡海外好耐啦。如果上个月大家有睇呢院线上面有上映嘅一部叫《流亡诗人聂鲁达》啦，系一部好好嘅电影啦。咁就会知道呢聂鲁达呢系点样呢，即系不见容于智利嘅独裁政府，就被迫流亡啦。咁聂鲁达返嚟之后呢，其实度过咗一段光辉岁月之后呢，咁样返嚟之后呢就同呢个罗哈斯呢又再经历同样嘅命运。咁聂鲁达呢后来就过咗身，但罗哈斯就紧接住佢成为新嘅流亡诗人。点解呢？点解佢要一个诗人要流亡呢？因为呢喺南美洲呢首先有一个传统，就係诗人做外交官嘅传统。 嗯，咁有趣。 係呀，好有趣嘅，呢、這个唔知点样形成嘅。南美洲好兴搵诗人做外交官嘅。咁呢个罗哈斯呢佢年轻嘅时候呢首先最得意系做咗中国嘅，即系致力住中国嘅文化参赞。后咩返嚟呢又被派去做古巴嘅文化参赞、大使，派去做古巴大使。但系派佢去嗰个政府呢叫阿连德政府呢，就系致力嘅左翼政府嚟嘅。咁佢仲未去理身，个政府就被推翻咗，就被军政府、即係俾啲叛军啦，可以咁讲，即係独裁者啦，推翻咗。阿连德呢就被杀。咁佢既然阿连德任命嘅，咁都冇得再去做呢个大使啦。而唔单止冇得去做大使呢，仲将佢放逐出去呢东德。 冇得回国啦。 係啦，放去东德仲要呢係没收咗佢护照。咁呢个喺后面呢我一阵介绍个诗会佢有诗纪念呢件事嘅。咁流亡呢对于诗人嚟讲未必系坏事嚟嘅，可能系都几光荣嘅。同埋呢流亡呢仲令佢保存性命。点解我头先要提到另一位智利诗人呢？嗰个诗人呢佢写嘅一首长诗叫大海呢，讲嘅就系话呢留咗喺智利嗰啲呢意见人士后嚟都好惨。点样呢？佢哋呢就被放逐去啲岛度啊，但系喺个岛嘅放逐嘅过程之中咧，就掟咗落大海。 啊，咁啊唔系叫放逐咯， 直头系杀啊，即系将佢哋咧用啲麻包袋包住咁样沉死咗。咁嗰首诗就系纪念嗰班人嘅。后嚟咧，旧前年嘅香港电影节咧，都有部电影就系讲呢件事嘅。是智利的一部叫《深海光年》的电影。咁所以呢啲嘢呢令我呢就对智利呢有一个即係嘅近代史有一个好深刻嘅认识呢，即係点样迫害啲意见嘅尤其是文人艺术家囉。 唔怪得知头先你讲话即係嗰个流亡对于个诗人嚟讲都系一件好事，开头听落好似好凉薄。 係呀、其实喺流亡之前呢位罗哈斯呢嘅诗呢其实唔系好有政治意义嘅。甚至是很唯美的，甚至是很形而上很玄学的。我们听一下他的成名作之一《自寂静》。 《自寂静》罗哈斯。哦，声音，唯一的声音，大海的全部空隙，大海的全部空隙都容不下，苍天的全部空隙，美的全部空隙都容不下你，世界会沉默，即使人不吭气，威严啊， 你永远不会，永远不会无处不在，因为时间和存在对你有余。唯一的声音，因为你在又不在，你几乎是我的上帝。当我更加发昏，你几乎是我的父亲。 自寂静，咁就系智利诗人罗哈斯嘅作品。 系啦，写自寂静嘅时候咧，罗哈斯咧只系30几岁啊。咁咧，佢最早发表嘅时候咧，呢首诗咧只有前面嗰段嘅，最后嗰三句系冇嘅。就系1949年咧，佢有个灵感啊，写成咗呢首诗。佢呢个灵感咧又更早啲，1945年就有咗呢个灵感，而1949年咧就写成咗前面嗰部分。咁但系去到咧1964年嘅时候咧，佢先突然之间咧又续到最后嗰三句，即系几传奇下嘅。咁咧就系话佢最早嘅灵感咧就系佢住喺海边啦。咁大家知道智利系合长嘅一个国家嚟，咁啊成个国家都系其实都系沿海嘅。咁啊，而且惊涛骇浪啦。咁佢听住啲海浪嘅时候，突然间咧佢话有一刹那，佢突然间听唔到海浪嘅声音。而且嗰阵时佢睇天空，天空上边所有星都冇晒，跟住佢睇住身边嘅城市，乜嘢都冇，即系佢发生咗一个幻觉。陷入咗一个寂静，同埋咧系一无所有嘅时空入边，于是佢就写呢首诗。但系咧最后咧，佢又系点样续翻嗰三行诗呢？就系话佢系有一日搭电车嘅时候咧，突然间已经其实过咗成20年，差唔多10几年嘅时候，佢先续得完呢首诗。于是咧，佢就喺个电车票上边写完咗呢首诗。即系一首好灵感性嘅诗啦。咁佢入边咧讲到咧。寂静咧，先系真真正正咧，系可以充塞晒所有即系成个时空嘅嘢。声音我哋觉得我哋讲一把声，好似就可以填满晒周围啊嘛。以前有一种谜语都系咁讲话，有两样嘢可以即系少少就可以填满晒成间屋嘅，一系着灯，一系你就大嗌一声，你嘅声音填满。但系佢话连声音都填唔到嘅嘢咧，就系寂静吓。仲有咧，佢最后有一句话，佢话咧。世界会沉默，但是你永远不会。好有趣，他说寂静是不会沉默的。 啊， 这个很玄妙啊。你怎样理解呢？即是其实我就有少少感受得到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呢，即是在做一种治疗，做脑电波那种治疗，你的人是整个人入了个机器入面的嘛。那种叫磁力共振。 是 磁力共振。我在那个磁力共振机入面呢，就有那种感觉。你觉得个寂静呢无所不在，在这里跟你讲的东西，你的脑入面很多东西，因为很恐怖下的，其实。 咁就 是 这种 感 觉。 是啊。咁最后他说呢，你几乎是我上帝，你几乎是我父亲，即是寂静好像是一切的根源这样。 啊，这首就自寂静。跟着下来我们要听相爱时爱什么。 相爱时爱什么，罗哈斯。相爱时爱什么，我的上帝，生命可怕的光，还是死亡之光？追求什么，找到什么？何谓爱情？谁是爱情？是带着心碎、玫瑰和火山的女性，还是彩色的太阳，即我愤怒的血液，当我进入到他最深的根中？或者一切都是伟大的游戏？我的上帝，没有女人，也没有男人，只是一个身体。你的身体化成美丽的星星，昙花一现的粒子，它们属于看不见的永恒。上帝啊，我死于此，死于他们当中。在街上来来往往的战争，由于不能同时爱300个，因为我注定只能爱一个，那唯一的女人，你早已在古老的天堂为我选定。 相爱时爱什么，就是智利诗人罗哈斯的作品。 系啦，可能智利人咧都好浪漫，好善于谈爱情吓。我哋知道，聂鲁达著名最出名嘅一本诗就叫《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吓，系佢最流行嘅。我哋其实好多人读诗都会读过啦，入边咧充满咗对即系女性，无论系心灵定系肉体嘅歌颂啦。咁呢首都好似呢首，我觉得即系如果摆入聂鲁达嘅情诗集入边，都几可以乱真啊。因为咧入边咧对爱嘅反复嘅质问啊，佢咧就问紧我哋到底系爱爱情本身啊，定系爱你所爱嗰个人？ 哇！呢啲好似系女朋友问男朋友嘅问题。 咁咧有一啲人咧，咁有一啲人咧，当佢追求佢自知道追求唔到嘅对象嘅时候咧，佢都会树立一种咁嘅即系咁高贵嘅情操嘅话，我爱你，我但系同你无关咯。即系通俗啲讲就系咁样啦。但系如果用诗嚟讲咧，就系呢首诗所讲噶啦。一开始仲系咧。佢讨论緊爱情同埋具体嘅女性之间嘅关系啦。但係呢，如果我就係爱爱情，我又点可以，即係佢用咗一个好具体嘅隐喻啊，我进入佢最深嘅根啊。 嗯。 即係呢个当然有个性隐喻喺入面啦。但係同时佢又好似话将自己当咗係太阳，太阳照射住植物嘅时候呢发生光合作用啊咁样。等等啦。咁呢度又有啲大男人主义嘅，你感觉上好似话、你系一个向阳花开嘅太阳咁样。但係去到第二段嘅时候呢，佢再次打散啦。佢话你嘅身体呢唔只系一个身体。佢话佢前面佢话只系一个身体，但係跟住落嚟呢，佢话佢嘅身体变成咗无数火星星。 嗯。 到呢个时候呢，你又好似听佢喺度证明緊佢爱嘅系爱情，因为呢喺呢个时候唔存在男人，亦都唔存在女人，唔存在我呢个主体或者你呢个客体，或者相反，所有嘅星星都系平衡嘅、都系属于永恒嘅。但系去到最后一段嘅时候呢，就好有趣，我用一个反推法嚟讲，嚟追踪返诗人最初嘅諗法。佢喺度论证緊呢，佢话佢只可以爱一个唯一嘅女人嘛。咁系而且系上帝揀定咗俾我㗎喇、 啊。 上帝喺好耐之前古老嘅天堂揀定。但系如果我哋用反推法呢推返呢，佢话由于不能同时爱300个嘅时候呢，其实我諗个诗人心入面讲嘅话，其实我都想爱300个嘅咁样。所以呢正正因为呢唔可以同时爱300个呢，佢呢就死于呢呢种爱嘅战争入边。 但系咧，我见佢咧，反而佢话古老的天堂咧，系咪佢有啲隐喻就系觉得啊，帮佢选定一个嗰、那个，其实都系不合时宜嘅事咧、 我觉得咧，佢系有一个典故啦，当然啦，就系、是、喺上帝喺亚当度攞条肋骨出嚟，系啊，变成夏娃呢个典故啦，就好似咁样已经注定咗，即系一夫一妻或者系呢种爱情系独占式嘅。但系其实佢入边反反复复咁隐喻紧咧，就系话爱情唔应该独占， 最好都系300个啦。 其实佢300个都唔够，佢话分化成美丽嘅星星，话星星有几多火呢？ 但自己就系太阳咁样。好，跟住我哋听《蝴蝶安魂曲》。 《蝴蝶安魂曲》，罗哈斯。蝴蝶死去的日子是肮脏的，我们上前去亲吻它的花瓣，那筋疲力尽而又神圣的美丽。它们在自由地飞，这说明了一切。当皱纹随风而去，只剩下峭壁，突然化作仅有的空虚。如果可能，请咸湿的路面将它保存在油料和致命车轮的咆哮中间。这或许是一场远似另一场游戏的游戏，当人们将尘土扬在我们身上，因为那皱纹同样。或许无人将它保存，或许无人为我们保存昆虫。美丽的蝴蝶哦，让我们不顾最后的惊恐，出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请告诉我们如何，或至少何时，你依然在那么美的奢华里安息。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蝴蝶安魂曲，咁就係智利嘅詩人共撒洛羅哈斯嘅作品。係 啦，羅哈斯呢，佢曾經喺一次訪談入面就講過話，佢自己最鍾意嘅動物就係蝴蝶啦。咁佢好多首詩都同蝴蝶有關，但係寫得最好喺呢首。咁呢首當然呢表明咗佢幾咁愛蝴蝶呢，就係話佢落去攞車嘅時候，即係收工落去攞車嘅時候，喺條路度見到一隻蝴蝶就嚟死啊！佢執起上嚟咧，仲向佢吹氣，想佢生活落嚟，想佢活落嚟，但系都系死咗。於是佢嗰一剎那咧，佢話佢靈感嚟咗，就係、是、第一句話：蝴蝶死去的日子是肮脏的。咁呢句當然啦，係所有靈感嚟嘅句子都係咁樣嘅，入邊有一種咧非理性嘅辯駁喺入邊。如果我哋用理性角度嚟講話，憑乜嘢蝴蝶死嘅日子係肮脏嘅咧？咁蝴蝶死嘅日子，其他嘅动物可能冇死过，住好快乐嘅日子，咁咪唔肮脏咯？或者系唔通就蝴蝶死先肮脏咩？啊，一只猪被杀难道唔肮脏咩？即系好似呢入边咧，动物之间嘅唔平等，好似蝴蝶好美，所以就反衬到咧，佢即系置佢于死地嘅现实系肮脏嘅。咁你可以想象，可能系诗人即系别有心意啦，即系可能诗歌艺术喺呢个世界入边嘅处境都系咁样。但系呢首诗我最中意嘅部分咧，就系话佢将蝴蝶咧嘅细节啊，深入得非常之细腻。佢话蝴蝶身上嘅皱纹随风而去啊，只剩低峭壁，系咩意思呢？咁其实如果我都好似佢咁观察过死去嘅蝴蝶，系会暗淡嘅，即系个花纹。 但系嗰个皱纹又点解释？ 我谂系指花纹啦，即系蝴蝶个花纹，佢慢慢暗淡落嚟，或者如果系粉蝶咧，佢仲会甩噶嘛，甩色噶嘛。即系如果一个粉蝶被风一吹，可能真系会吹走咗啲颜色嘅。咁剩翻落嚟咧，佢嗰个真真正正咧有好多皱纹嘅系佢嗰个翅膀嘛，蝴蝶嘅翼咧就好似悬崖峭壁咁样，反而系咁样，而且最后系变成空虚。点解？因为佢系死咗，唔能够再翻嚟啊嘛。咁呢入边咧，佢对一种无用嘅美啊嘅安魂啊，其实系。蝴蝶系即系喺所有嘅童话语言入面都系即系不是生产啦，得个靓字噶嘛， 只系靓。 咁我谂到其实佢系咪讲紧诗人？即系诗人成日获罪就系咁样啊！啲人话哇，你写诗唔等使嘅，即系对社会、国家、经济都冇乜用咁样。咁既然系咁，就诗人咧惺惺相惜，同一只蝴蝶写嘅安魂曲。咁佢最后咧，佢话啊，请告诉我们如何或何时啊？在这么美的奢华中安息，即是只要有这样的时刻啊，美是可以安息的，他觉得这个美都是有意义的咯。他说美的意义就是美本身，他想说就是不需要说他去承担什么，蝴蝶也不可以承担到任何东西。 是哇，真是即系将诗人同蝴蝶相比， 其实入边有一句话都好明显啦。佢话：当人们将尘土扬在我们身上，因为那皱纹同样啊，即系佢话啲人睇唔起诗人啊，将啲灰尘撒喺佢身上嘅时候，诗人咧反而因为咁样咧变成一只粉蝶啊。 果然系诗人啊， 好倔强啊！ 蝴蝶安魂曲，跟住我哋要听用 L 书写。 用 L 书写自胡安里斯卡诺罗哈斯，大量阅读会老化眼睛的想象，释放所有的蜜蜂，却扼杀无形的嗡嗡作响，跑动竹苏般生长，爬行升向空虚的空虚，以知识的名义，墨汁的章鱼瘫痪我们身上太阳的形象，难改的陋习便会将我们弄脏。大量阅读令人忧伤，使人卑劣，我们会散发老人的味道。希腊人那时年轻，如今我们混浊，犹如紫砂草告诉天使不同的事情。我们狂傲，他们清纯，他们是智者，我们是苍蝇。大量阅读会老化眼睛的想象，释放所有的蜜蜂，却扼杀无形的嗡嗡作响，先于启明星，先于脉动和理性。很久很久，不仅毁灭人们关注的光明，而且毁灭自由，毁灭照亮忧伤和迷宫深处， 照亮痴迷的希腊字母和萤火虫的痴狂。 用 L 书写就是智利诗人罗哈斯的作品。 用 L 书写呢，就如果个译者呢唔解释，我哋都唔系好睇得明啦，因为呢西班牙文啊嘛。啊！我又唔識讀，你又唔識啊！咁但係咧，佢譯者就話 L 咧係好多西班牙文嘅詞咧嘅開頭喎。佢又係閱讀啦、光明啦、 自由啦、 瘋狂、憂傷、迷宮， 好多 啊！螢火蟲啊，好多單詞嘅第一個字母都係咁啊！咁咧，但係佢真真正正係咩咧？啊，譯者都解釋咗啦。原來咧嗰陣時啲軍事獨裁政府咧，將流亡者送走嘅時候咧，會喺個護照度吸一個大大嘅字，就是、L 嘅字，就係、是、表示咧唔俾翻嚟。 哦， 可能表示作廢啦。即係當然啦，你嘅護照如果吸咗個印咁樣，亦都係冇用噶啦嘛，已經係。所以咧，詩人咧亦都係用一種逆反書寫啦，話既然你想用 L 嚟證明我哋係被流亡嘅，咁我就要去羅列翻 L 嘅其他嘅，我哋覺得係對詩人係更好嘅意義。即係唔單止象徵流亡，佢仲可以象徵螢火蟲啊，象徵自由啊，象徵自由、光明啊、閱讀咁樣。於是佢就其實寫緊呢一篇嘢咧係。一邊反駁的詞語，其實呢首詩咧係佢剛剛流亡嘅時候寫嘅。 係 啊，既然你喺我護照度吸引，咁我係用首詩吸翻引翻轉頭。係， 同埋佢一開始都講話係俾一位委內瑞拉嘅詩人啦。 係同病相憐嘅詩人應該咁講，因為嗰個時候南美洲成個南美洲都係咁樣極右翼嘅政府啊，控制曬成個南美洲啦。咁稍微有一啲嘅進步思想嘅人咧，都會被趕走嚇。 是，但是赶走了都正如你讲啦，反而可以即是正所谓执返条命仔啦。 用语言做武器啦，所以依家啲独裁政府都醒目咗啦，即是你想流亡都未必俾你流亡，就係咁样。 是，都有啲哀伤㗎。咁我哋今集就介绍咗罗哈斯，下一集继续喎，係咪？ 是，下一集呢就讲佢流亡之后嘅诗。哇，变化都几大下，唔係咁顺美下。 嗯，下一集再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